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光荣的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工人群众和职业同盟员庆祝集会10月5号在金钟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的文化会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、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群众和职业同盟员参加。